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00集。系统提示：符咒无效令已生效，宿主可自由活动，物品使用完毕。妙妙被这声音惊醒，睁开眼睛，一丝冷风灌入帐子，活生生将他冻了个哆嗦。帐子半扬起，露出桌子的一角，唇齿间流着甜腻的血腥味。林妙妙坐起身来，将帐子一掀，房间里没有人，窗户被风推开了，几片干枯的落叶夹在窗棂上簌簌作响。桌上笔墨收拾整齐，几乎像是个没有人用过的崭新的案台。桌子上摆着空空荡荡的鸟笼。林妙妙豁然掀开被子下了床，身上飘下了一张黄纸，她捡起来一看，定身符。像一对银镯子似的套在她腕上的收腰柄当啷作响，还有腰间多出的香囊。她眼见香囊上似有血迹，浑身都像是被冻结了。伸手去拽，香囊像是死死粘在他身上，卸不下来。他原来说过的，给他系个不会掉的。他就在腰间打开了系带，将香囊挤出一个小口，从里面艰难地拽出了一张符纸，反血符。又拽了一张，还是反血符。整个香囊里面都是反血符，够他用一辈子。寒风如刀，几乎刮花了他的脸，脸上纵横的泪痕被吹得发疼。他疾步走着，冷静地抹一把脸，抹到了满手冰凉的水，几乎结成冰碴子。怨女篡改七杀阵，阵型变动，阵心也跟着偏移，他们轻易找不到阵心，他却是知道结论的。他步子不停，直奔那里而去。几天没好好吃过东西，身上没什么力气，即使天寒地冻，单薄的中衣很快便被冷汗浸透了。林妙妙两颊发烫，烧得更厉害了，整个人仿佛要化作一团火，在这冰天雪地里噼啪爆开，直至燃烧成灰烬。她的眼泪无声地流着，像是蜿蜒的小溪划过脸，聚在下巴上，然后一滴一滴落下。到这个世界以来，除了装的和痛的，他很少这样抑制不住地哭过。有什么好哭的呢？大不了就是回家，他根本不怕。不玩了，不攻略了。只要这个世界不崩塌，还依旧完好地运行着，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从不是救世主，不过是普通人。林妙妙拿袖子抹了一把眼泪，更多的眼泪却涌出来。他整个人在冰天雪地中边走边抽泣起来。林妙妙心想，都怪木生把他的鸟给放了，这么冷的天儿，他连暖和一点的日子都不肯等。他终于看见了院落中橙黄的光点，擦了一把眼泪，一头扎了进去。天地骤变，气波化作一缕一缕，像是菊花纤细的花瓣。感受到了自投罗网的小小昆虫，花瓣层层叠叠收拢，将它围在中央。方寸之地瞬间止于头顶透光，黑漆漆的牢笼里困住他一人。林妙妙四下打量了一下，破涕为笑，紧赶慢赶，早来一步。他松了口气，毫无形象地坐在了地上。 警告，任务尚未完成，请任务人离开高危险境。警告，提醒重复，请任务人离开高危险境。警告，若任务人身陨，则未完成进度视作任务失败，任务人将会传送至惩罚世界，请任务人慎重考虑。 警告提示声如浪潮响起，林妙妙逆着头顶一线光，咬着唇充耳不闻。去非洲挖煤，还是去美洲淘金，亦或是战争世界里被血肉模糊炸死无数次， 反正惩罚世界过后总归可以回家。到时候他就把攻略失败的黑莲花纳入黑名单，永远绑在他人生的耻辱柱上。提起他的名字，想起来的只是字面上的讨厌，绝不是这样的难过。他这样想着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他抹了一把脸，水浪似的花瓣动了动，露出一点光，一个曲线曼妙的人影慢慢投影在他眼前，仿佛有人隔着屏障站立着。令人酥麻的声音响起，整个空间被声波震颤，嗡嗡作响。 真想不到啊，最后来的是我儿子的小媳妇儿。 林妙妙拿手指仓促地理了理头发。 别这么客套，你不是媚女，木生也不是你儿子，我们顶多是陌生人而已。 哼。 怨女冷笑一声，声线里含了一丝冷意。 你倒清楚得很。一会儿荣丹朕心的人要承受千百倍增强的攻击。人会变成什么样，你想不想知道？ 他的声音柔柔地发笑。 真想知道你化成灰之前能不能撑过一弹指的时间。 林妙妙无动于衷的沉默令他有些恼怒。 一个普通人竟然不自量力地来祭阵，愚蠢至极。 慕容儿，林妙妙出声了。天下比你想的大得多，在这里你是设局人，占尽先机。在别处安知你不是别人手上的棋子。这个世界波诡云谲，那样广阔，别处看来兴许只有一本书那么大呢。 怨女发出了短促的气声，似是不悦至极。那缕微光猛地消失了，一片令人心惊的黑暗猛地包裹了她，突然间一片死寂。 警告，请任务人离开高危。已启动高危红色预警，请任务人。警告，未知攻击已超出红色预警防御范围，极可能造。警告，未知攻击已超出红色预警防御范围，极可能造成宿主死亡，请。 交叠的警告声铺天盖地的来，每句话说到一半就会有新的警告冲进来，盖住了上半句话。林妙妙觉得系统有点忙不过来了，随即第一道攻击劈头盖脸落下来。林妙妙低头一闭，身上蓝光红光交错蹦出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保护罩。饶是如此，刚梳起来的头发还是被打散了，仿佛被人电击了太阳穴，整个人有瞬间失去了意识。他握紧了腰间的香囊，感觉到里面的所有符纸有半数变作软塌塌的灰烬。又是一道落下来。 警告，未知攻击已超出红色预警防御范围，可能造成宿主死亡，请宿主做好心理准备。警告，角色灵鱼数据库受损，数据正在丢失，请宿主。 林妙妙晃了晃昏昏沉沉的脑袋，仰头望向头顶炫目的光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